论声列位听开呀坏，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儿细说明白。这倭瓜虽官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裂半粥是点凉菜，小婴儿难睡萝卜掐头，去被包下皮儿来。没有这黄瓜汤是绿菜，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大茄子你买的家去咔嚓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刀刀五鞋把它切开外子里外，要换了一早晨无人来买。 捧哏的吆喝，哎，卖菜的，我的儿啊，拿他找包袱这么嘀。他这段呢，他不好唱什么，他对字儿跟那字儿是一样的，哪句都得恰当，折得一样。那是 点点珠泪洒下来。尊上列位听开呀坏，沙滩会一场败，我这儿卖是青菜，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听我把菜名儿细说明白，而大姑提送往长亭来辞坏。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而二哥短剑下是名副阳台，儿媳妇美羊肉是无法安排。而三姑骂他是如泥块，三撇脸半粥是点凉菜，我的儿你是落翻榜一时无在未曾回来，小婴儿难睡落不掐头，去为包下皮儿来。没有儿无的把心情改，没有这黄瓜汤是绿晒，带发修行出家带舞台，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你就多恰当。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学李多奎。这马三立在北闸口村所学习的东西啊，还真和刚刚听到的段子内容有关，那就是种菜。马三立让妻子甄慧敏向邻居大嫂们要了些菜籽儿，学着种起菜来。除此之外呢，马三立还学会了木工活，做个纱窗打个立柜都不成问题。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他越来越习惯这里平淡又自在的生活了。那他还会回天津吗？还会重新登上舞台吗？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慢慢和您叙述。最后一起来听一首任贤齐演唱的《这样也好》。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我发现温柔不再映在你的眼里，握你的手传来的却只是寒意，我所有的努力，你说只会带来压力，我才发现这段感情你早已放弃。 身上，我错了。